知道该是指责或作准，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，没有你不习惯，没有你夜轻雨暖，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，想念你钻进被窝说晚安，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，说台北着说着就只听见你答案，拥有你多浪漫，有你多心安，再辛苦也变得坦然，过去的挫折都不算，你是我的期盼， 风远了，哒哒哒哒哒。

长留。 像一件俗气的衣裳，越来越老的不知爸爸的脸庞。

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50年8月18号，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逝世，享年51岁。1868年8月18号，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让森首次发现氦元素。1933年8月18号，单届世界杯进球最高纪录保持者方丹出生。2005年8月18号，东北著名笑星、小品演员高秀敏在家中逝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走到哪里，969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是我，多么特别的我，多庆幸种族人，神造世人，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。我很庆幸，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，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。我是什么，在10个当中只得一个，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。我是什么，这么多，我也会喜欢这个我。我很庆幸，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，怀着诚恳告诉世界何为勇敢。我是什么，在10个当中只得一个，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。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Thank you.

起人间的天上， 人间 无穷无尽江山， 从来没有那么好看， 明天还有什么要打算， 你带我飞我飞我飞，带给我活着的滋味， 忘掉伤悲 心甘情愿留下他。

小河流，我愿待在你身旁，听你唱永恒的歌声。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